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8点，系跌402点，成交金额27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升2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0蚊，跌7.8；阿里巴巴133.2，跌2.2；美团267蚊，跌7.2；盈富基金24.48，跌4.4。农夫山泉46.45，跌5仙；友邦保险85蚊，跌2.5；快手94.8，跌3.05；建设银行5.12，跌5仙；中国平安56.2，跌1；新澳能源150.8，升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8，英镑10.371，瑞士法郎8.348，澳元5.577，加元6.147，新西兰元5.33，欧元8.747。每百元兑港元6.7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6点，跌673点。港金现价报16,6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92美元，卖出1,7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裕民坊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 饰演乔四美的演员宋祖儿就这样形容她自己的角色： 乔四美是敢爱敢恨，面对爱情的时候义无反顾，是活在梦幻里的女孩子。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还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8/22儿童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喺度，我哋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亦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唔会黑 sell 咗啲啊？ 少少，咁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Yeah! 生日快乐！18/22儿童好日子 ，RTHK Radio 2。

款，隨便偷換，潮流興，將不羈當作新機本，但我厭倦， 倦也滿， 在某天已拒絕再換。 星期的早上十点搭三，我哋有弱智豪， 弱智豪儿 开唔到口，同埋 Leslie 合唱。这首叫做《对住再换》的中日版。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的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未来数天大致天晴。今日期间风势颇大，下个礼拜北风又增强。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头先你 mix 啊， 系啊，你睇唔睇个客？举呢个左手啊！ 我见唔到左手啊！我喺度准备紧另外一啲嘢啊，系啊， 佢准备紧老母。 我哋要以正视听。头先咧就唔系阿玉志哥同阿张国荣哥， 唔系 唱嘅， 系啦， 系阿有人阿大佬就两只碟同时播， 冇错， 同步推， 系啦 ，live mix。冇錯， 但我衰咗就係我平時玩慣咗講錯，即係講咗個名嘅音唔準，僅此致歉嚇，真係唔應該咁樣講嘅。 係梗唔應該啦， 玉志豪， 冇錯， 好正好正， 好正好正，兩樣 我都中意。 我都即刻有朋友同我講，佢就哇耶 model， 希望可以多啲啊 model model model， 係啊。 有時你會發覺即係中版又好聽，日版又好聽，甚至英文版都好聽。咁如果現場咧 jam 埋一齊聽，咁咪更加正。 係啊，我諗相信佢哋兩個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同佢演出。 冇打電話，喂你喂 呀， 幾時同我唱歌啊？ 喂呀，你嗰度個掣乜啊？ 係嘛？希望為大家嘅 Friday 帶嚟少少嘅驚喜啦，同埋喜歡聽。 不如你以後逢禮拜五都要係咁樣啦，就將嗰啲嘢咧，大家一齊搭埋一齊。 係 啊，兩個 甜蜜 disco 嗰啲啊，嗰啲節奏 有。 咁其實我喺做節目之前練咗半個鐘嘅， 真係啊！頭先我睇， 我都鼓勵，係啊，我仲要你去洗手間，佢咗咁耐添。 因為我唔想現場嘅時候，即係一粒音唔準。其實頭先有少少差錯嘅，不過咧， 我聽唔出， 真 係 唔知， 係 啊，非常之好， 多謝大家， 勁啊，非常之好，我哋 多謝多謝多謝，哇耶！好，帶嚟更好嘅 Friday， 希望今天好開心啊！ 喂， 好啦， 今日咧我睇到個新聞咧，其實我諗翻以前，其實好多嘢咧我哋知嘅，不過可能咧我哋作為人類咧，對呢樣嘢咧就有少少叫做冷漠啲啲啦。嗱，我代表我自己，唔係話大家嚇。咁咧，我記得好多年之前咧去韓國旅行咧，如果大家有去韓國旅行，都或者會試過。食嗰啲叫八爪鱼， 一定 嗰种食法咧就唔系普通煮熟一碟摆上嚟。 系 嗱嗱，要知我讲咩啊？ 生嘅， 其实到今时今日咧，我都仲系觉得，咦，真系唔系几好。佢咧就咁样嘅，通常咧就个香港嘅导游咧就会做呢一样嘢嘅，带到去啦，跟住佢做呢一样嘢。因为有时佢赚你 tips 都希望由呢啲嘅行为咧咁啊博你，我都几好 serve 你哋噶咁样，就咧带住一只生嘅八爪鱼。逐台逐個人買到嚟， 當 然你要俾錢先嘅，因為呢個 extra 嘅一個 payment 嚟嘅，就唔係話團費嘅。咁你俾咗錢啦，阿馬生你入你剔咗個係啊， 我剔咗 ，mark 大口。 哦， 咁咧佢就將其中一個竹蘇咧掉落你個口，跟住揾筆教剪剪斷佢。 哦， 係啦， 咁嗰條就係你噶啦， 嗰條就喺你個口， 嗰條腳就係你啊， 喺你個口度轉嚟轉去， 攬攬嚟攬去咯， 啜住你個上顎啊，諸如此類咁樣啦。 哇，咁咪影相咯。 梗系咁啦，唔系对特别俾钱咩？ 好开心啊！ 但系有冇谂过佢会痛嘅咧？可能人类真系唔会谂嘅， 系啊， 人类觉得诶，佢哋点会痛咧？即系可能人类觉得自己痛，但系所有佢意外嘅人都唔会痛。 即系你代入佢啫嘛，你有啲嘢你啜住佢，突然间你剪咗佢。 脚嚟噶， 你痛唔痛啊？你只脚喎，系咪？好痛啊！唔系你是但唔使话剪咩啊？系咪？你插一身剪你啲头发，你都突然间都会好痛啊！ 系啊， 冇错啦。 惨啊！ 咁其实咧，当我哋咁样谂嘅时候，今日都有一个讨论区上面所讲噶啦，其实都系讲到咧，有啲嘅生物咧，其实系有痛嘅、 感觉、有感知嘅， 有感知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如果下一次大家谂下呢一种咁嘅食法，系咪可以唔好再？即係採用呢啲方法咧咁樣。 其實如果你講緊嘅就我哋會比較熟悉啲嘅，你去到韓國你先至會有玩八爪魚啦、吸絕你啊嗰啲咁樣。我梗係有試過啦，但我永遠都唔係跟團嘅，我就會去到有啲類似好似韓國嘅足地市場。去到嘅話你好正嘅，因為咧你可以即時問佢係啲咩，當然溝通唔到啦。咁就阿豬媽一定係話俾你聽，好味好味好味。 係啊， 我哋咧嗌到全台都係。 但 係 你係咁樣食法？ 係必備嘅，冇錯。咁佢就會有一隻係新嘅，佢唔湯嘅。咁跟住咧佢就會係就係咁樣啦。阿豬媽就會叫你。伸條脷出嚟咯，跟住咧就揾嗰只八爪魚咧就擺喺你個脷嗰度咯，係啦，有竹蘇，咁跟住咧就我哋話唔好啊唔好啊咁樣，佢就喺你面前嗰度就係咁樣剪咯，咁其實佢仲喺度咧就係 點下 噶嘛，你嗰陣時候佢就好快叫你用 wasabi 同埋用豉油點一點之後，跟住就擺落去個 脷， 其實係好味嘅，因為你可以食到新鮮嘅海水味， 等於魚生啫嘛，即係新鮮嘅海產啫。不過問題就係話佢係幾， 你覺得好殘忍啫嘛，咁樣去對待佢就係咁啫嘛。同埋另外咧，譬如可能讲紧比较熟悉啲嘅，我哋打边炉有时都会咁样啦，食生虾 系， 其实我觉得好唔舒服噶，其实 虾蟹都 系啊，你就揾一条竹须，揾条竹签就拮咗佢之后，跟住你见到佢嗰啲手脚仲喺度，系啊，喐喐下噶嘛，你咪咁摆落去，又系贪佢咁样嘅新鲜。其实有时我又会觉得都几唔舒服噶。 冇错啦，嗱，由伦敦一个经济学院嘅专家咧，透过对300份嘅科学研究得出嘅结论，就话咧八爪鱼啊、鱿鱼啊、墨鱼啊、蟹啊、龙虾啊等。等等咧，系被视为有知觉嘅生物。咁佢咪就咁问佢：你有冇 feel 到痛啊？唔系就咁嘅。佢咧就有啲叫做咧学智能力、学习能力啦，有冇疼痛嘅感受器啦，等等等等，好多嘅科学嘅数据咧，证明佢哋尤其是八爪鱼，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嘅八爪鱼，系有非常强烈嘅感知能力啊。而大多数嘅蟹咧都有强烈嘅感知能力，即系话咧佢系感受到痛，或者佢甚至系识得惊啊，诸如此类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烹调嘅时候咧，用翻啲比较人道嘅方法，就减少佢哋。必须要受过的痛苦 啱啊！唔好就咁样嗬，即系掉佢落去啲热水度，咪好多系咁样噶嘛。 好多呢啲烹调方法， 好多呢咁嘅烹调方法就系贪佢话咩新鲜啊，唔使汤啊咁样嘛。咁如果你下一次嘅就真系都可以注意一下咯嗬。其实八爪鱼应该有啦，有时你预测啲咩嗰时候，你都揾下八爪鱼。 系喎， 問佢係嘛？世界盃邊個贏？你冇諗過人哋會有預測能力我？ 後尾完咗之後，佢咪煮咗嚟食咧？ 唔知啊，即係既然佢識得可以預測嘅，佢一定係有感知嘅能力，佢一定有感覺啦。 呢個雖然有少推斷，但我又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啊。 鑑生將啲嘢拉埋一齊嚟講，但係就我覺得，若果你話而家你先至 check 到，我覺得始終點樣都好，你善待你周圍 所有嘅嘢咯。我嗰陣時咧住呢個堅尼地城嘅，其實咧每一次咧。经过有一个叫逃房的地方啦，喺坚尼地城尾嗰度咧，大家都会听到嗰啲猪喺度叫， 叫啊，系啊， 系啦，咁好多人都会话，其实佢哋知道即将会发生佢哋新嘅命运， 知噶， 系啦，因为咧，我亦都参观过逃房啦，唔知同你都讲过啦，就系参观坚尼地城个逃房啦， 系， 佢哋有一个步骤咧，系最后嗰个步骤啦，将佢咧赶埋晒一个四四方方嘅一个栏咁度啦，系即系啲石围住晒嘅，走唔到噶啦。入咗去之后咧，咁就我讲出嚟会令大家不安咧，嗬。 唔好太详细， 我唔形容啦。即系总之最后嗰个步骤咧，就系电晕佢哋，电晕咗之后咧，就会进行最后嘅屠宰咁。咁嗰下咧，佢哋叫得最大声嘅，即系喺嗰个 moment， 即系去到嗰个 area， 佢已经知道咩事。 因为见你揸住一个工具啦， 仲要猪咁聪明。 其实猪系知道噶嘛， 猪系好聪 明，一个四岁嘅小朋友噶。 我有个朋友喺大陆，佢系揸嗰啲车送猪嘅，就送去劏嘅，真系生嘅喎，即系个车嗰度。佢话又㧬佢哋上车，嗰啲猪已经好惊噶啦。跟住喺个运送过途中咧，过程中咧，嗰啲猪有啲会失禁啦，有啲会真系有少少即系精神错乱噶啦，已经。 係癲曬㗎啦，所以佢後來佢揸咗幾轉，佢唔揸啦，佢覺得太辛苦，因為佢話佢成身都係嗰啲味，同埋佢又試過發惡夢，所以佢都係決定唔揸啦。 見啲豬鬼係嘛？ 唔知啊， 其實咧講開呢啲咧，我嗰日咧，我本來想問金你又知唔知啦？我發覺收尾我都係算啦，唔問嗰條啦咁樣。咁咧就話咩咧？原來泰國好多用馬騮摘椰子噶嘛。其實佢哋真係好犀利。佢話咧個數字咧，平均每一日一隻馬騮可以摘幾多粒？知唔知啊？ 一千粒 系啦，可以摘成千。 但系佢啲猴子会唔会收埋嘅粒自己啊？ 收 去 边树？ 咁啊点？ 收 去 边 树？咁啊点？ 自己食咯。 唔系啊，问题就系话咧，点解会带出嚟咧？因为佢哋话好残忍噶。 系啊， 佢话第一细嗰条铁链咧，一条好短嘅铁链啦。嗱，两种方法，一系一条好短嘅铁链困住咗佢，行嚟行去都呢个圈嘅啫，可能得两三尺嘅啫。你癫唔癫啊？一世人。第二个方法仲惨，摆一个好细嘅笼，佢连笼都出唔到嘅，系做嘢先放出嚟。咁再慘啲就係乜嘢呢？驚佢咬人啊，因為佢韞得耐，好似你話齋神經有啲問題咧，好暴力剝曬嗰啲牙。因為你摘椰子你唔使牙咁啊，揾手擰擰擰嘅啫嘛，牙都剝埋啊，成排牙剝曬。 真係好唔應該啊！嗬，係啊，好唔人道係咪？既然你已經要佢係咁樣去做一啲廉價嘅勞工，咁但係點解要咁樣對 佢 咧？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其實我有時自己係良心好過啲咧。譬如你去到唔同世界各地嘅地方，當然佢哋嘅做法個個都唔同。咁啊，但係譬如可能呢啲咁樣嘅運用動物要去做嘢嗰啲嘅咧，我一定唔會參加。 我都唔睇， 甚至乎 嘅 就係嗰啲 坐大象啦，我都唔坐。 坐大象都係 坐，我都唔坐嘅，係啦，即係我會拒絕會坐呢啲嘢咯。咁甚至乎有時我會覺得就係可唔可以去到一樣嘢，就係連呢一個嘅zoo 啊，即係其實動物園都唔應該嚇，即係佢哋應該係回歸喺大自然嘅。當然我明白嘅就有時候一啲動物園嘅話，未必可能佢有啲保育嘅嘢嘅 program 係需要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最好嘅就都係佢哋係喺邊度，就應該係等佢哋可以自由自在咁樣去喺一個原野嗰度，喺佢哋自己所生嘅地方嗰度可以舒舒服服咧，咁樣先至係。一種尊重咯。 動物園咧，我覺得咧，唯一勉強可以接受嘅咧，就係嗰啲叫野生動物園，即係話啲人喺車，佢哋成個原野任佢跑。 唔係有籠啊嘛， 唔 係 有 籠，冇籠嘅。 自己坐架車就有個籠， 人就有 個 籠，人就坐架車。 表演係咪啊？嗰啲話好唔舒服嘅， 馬戲團我都唔中意睇啊。 都冇啦，而家係唯一接近馬戲團咪對住你咯。即係唯一 係啊！你每日都喺度，係啦，叫訓練佢行， 先先 訓練佢，唔好唔好對住個麥近。 係 嗱，我拍手，食物唔該。 喂，好啦，10:26，聽緊風騷發人，一個特別嘅版本 ，Unchained Melody。 Don't 一首非常柔情的歌曲 Unchained Melody 有这个跳舞版本，将时间到10:2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想点赞的朋友可以网上留言，都可以在12:00打电话来18723888。在11:00前我们还会有老妹妹日记，11:00后我们有哇今日鬼全部都是鬼，还有水鬼、木头鬼、马面鬼，全部在晒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首宗港區國安法被告案件，被告童英傑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罪成，判監9年。他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訴，案件在高等法院進行指示聆訊，聆訊排期至到明年3月22日至23日進行。代表童英傑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表示，上訴理據包括原審法官誤解部分證據，以及忽略部分證據重點，希望向法庭呈上3至4名證人供詞，包括警員和原審控方專家證人，並在聆訊上播放1-2條的影片。唐英傑在去年7.1回歸日，駕駛插有標語旗幟的電單車衝越警方防線並撞到警員。申诉专员公署建议调整高龄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减低健康问题导致交通意外的风险。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蒋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为己为人，职业司机达到70岁都应该做全面体检。他又认为体检成本应该由政府负担。被问到提高司机的体格要求会不会影响人手，蒋志伟说，相信一定会有影响，但公众利益是最大。老人科专科医生谢达明表示，现时司机的体格说明书要求相当简单和宽松，前线医生很多时都很被动，要靠市民提供病历，例如是否有糖尿、高血压等情况不理想，可以加强相关要求。前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下个月中起开放给市民以导赏团形式参观，为期半年。水务署助理署长钟永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个人形式参观的市民可以在下个月1日开始在网上报名，团体报名要在一站通申请，届时每日有3个导赏团，在疫情下每团12人，不排除反应热烈会增加每团人数。钟永基说，导赏团导游来自本地团的公司，事前有训练，培训的特色、培训的资料由水务署提供，包括配水库的供水历史和建筑特色。他说现场的建筑物材料是花岗岩，如果触摸一般不会构成损耗，因此不会有严格限制，但期望市民自律不要蓄意破坏。南非出现全新的变种新冠病毒，英国随即暂停6个非洲国家的航空旅客入境。科学家发现的全新变种病毒是 B.1.1.529， 突变数量可能是比 Delta 多1倍。病毒首先在南非发现，在豪登省迅速扩散，占新病例90%。目前在南非、香港和博茨瓦纳一共发现50个病例。專家指新的變種病毒能夠削弱疫苗的效能，更更具傳染力。世衛將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又會與南非官員商討當地疫情發展。英國政府宣布將非洲6个國家列入紅色名單，暫時禁止這些國家的航班入境，包括南非、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等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7点，跌472点，成交金额4,03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4点，跌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8.4跌9.4，阿里巴巴133元跌2.4，美团264.4跌9.8，快手93.4跌4.45，盈富基金24.42跌5毫，友邦保险84.8跌2.7，农夫山泉46.45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7.8跌1.58，小米集团19.26跌3.2，中国平安56元跌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8，日元114.7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7，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9点，跌719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56美元，卖出179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都几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比较多车，排到去定富街。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Tiffany。收到阿一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我觉得佢呢份礼物咧好实在嘅，系实在到我一见到系即刻想开咗佢嘅，同大家分享嘅。我是 Tiffan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浩，红白对阵歌曲预想图。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嗱，作為消費者，嗱咁公平啲講咧，我哋雖然咧要求價廉物美咧，但係都要明白人哋都有一個成本嘅。咁、所以咧，我諗過啲人覺得自己咧要合理啦咁嘅樣。嗰日咧，我同阿 Sarah 咧喺個麥後，本來嘗試咧叫一間公司嘅燒味飯，就唔好講名啦嚇。但係咧，就如果以我哋自己消費者嘅角度，我唔知道大家聽緊會點睇啦嚇。燒味飯，每一樣嘢咧喺一般人心目中有一個特定金上啊價錢，明白我意思啊？ 明白。 即係譬如你食緊燒味飯，你會 expect 係大概係四十至到六十度啦咁樣。而家有樣嘢叫兩餸飯好平啦，咁所以大家就哇喺爭相去買啦，因為廿幾蚊、三十幾蚊嘅兩餸飯。好啦，咁個燒味飯咧，我哋嗰日咧就真係幾意外嘅嚇，即係如果一般消費嘅價格，咁原來咧佢要叫價叫到係九十五蚊。 係啊。 95蚊， 未包送錢啊！ 係啦，咁可能佢真係好好食啦，咁我哋都唔捨得食，我就唔係話佢唔好食，就我只係話我哋唔捨得食啫。咁呢一個國內咧，最近咧有一間嘅賣奶茶公司咧，推出咗個品牌一個產品。咁呢個產品 啫， 係啊， 嗱佢就唔係奶茶嚟嘅，佢係奶茶店，但係佢賣呢一杯咧叫橄欖汁。即系橄榄榨出嚟嘅汁嗱， 我饮过喎。 你饮过啊？ 我饮过啊。 好冇饮啊？ 一支噶，我唔中意咯。 佢系一杯杯嘅， 夹夹地嘅。 佢卖几多钱咧？四位数字，啱啱一千蚊一杯。 没可能。 但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就谂，其实咧每一个店总有啲镇店之宝，或者总有啲嗰啲叫咩做细啊 ，make noise 啊。你唔叫冇人买唔紧要，我冻喺度，我话俾你听，我嘅嘢系值咁贵。 全城最贵。 你明唔明啊？即系已经多咗一个 talking point 啊！ 啲人就算饮唔起，去到佢嗰啲嘢咁贵，饮啲平啲嘢，咁佢都已经赚咗。 系啊，好似威啲啊， 好似威啲咁 啊，系咪先？系咪 marketing 嚟噶？ 系啊， 系嘛？系咪 marketing 嚟？ 系咪 marketing 嚟噶？ 系 你做过啫嘛？ 系啊， 嗯， 点睇啊，马老师？ 喂，话俾人听，我哋想啲劲嘢正嘢就嚟呢度啦，即系等于即系特别国内啦。喂，我请朋友食饭，我带你去全城有最贵嗰个橄榄汁嗰 间嘢。最字好值钱， 系啊， 个最字。 但你去到可以唔叫 嘅，系冇错啦， 系啦。 咁但系你去到，你咪叫下其他嘢，咁佢都赚咗你。 系啊， 所以我觉得哇，呢个世界原来有啲嘢咧，你唔需要一定有人叫嘅。你摆喺度，我话我呢只鸡髀八万蚊一只，你唔食啊，食其他啦，嗰个八十蚊。 即系其实你有啲 gimmick 嘅嘢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咁紧要，在于个最字嘅话。我可唔可以做最衰啊？ 可以， 所以有嗰啲金草莓奖 坐咗喺度啦， 所以有金草莓 坐咗喺度啦。 系啊，一系最好，一系就最衰。 系啊， 千祈唔好做中间。系 啊，冇错啊， 最求其嘅。 我哋呢度有晒最好最咩嘅主持。 系啊，有啊。 头先你话咩最求其？ 最求其嘅主持咯，系啊，佢 最得 钳钳 嘅 第一噶啦，系嘛？最中意 cut 嘅主持， 最拿西啊，敷衍啊， 几好啊？ 咩嘅达拿西？ 系咯， 而家达拿西个细佬就你冇得救 嘅， 仲要自己讲。 富妈， 佢知你会讲，佢讲咗先， 讲咗先， 等你冇得讲。 我系达那西， 我踩到我自己最低，我睇下你仲可以 仲点踩？ 啊，好嘢，真系 犀利！ 你学嘢，向你学嘢。 决定咯， 我就。 I've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 I bett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the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Travel so far to change this lonely life. 老妹妹周记，老爸。在宇宙万物当中，我们的存在有如恒河沙数，人类又是几咁渺小呢？我们的生命相比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几十年又算得些什么？人与人的相识是奇妙的安排，能够做到家人又是要几生修道的缘分呢？然而亲人之间的缘分亦各有不同，就算是一家人，有些会啱倾啲，有些会互相看不顺眼，晃眼就一年，转眼就一世，留下的只有片段的记忆，照片上面的笑脸，永远年轻，只有欢乐，没有悲伤和绝望。我对父亲的记忆有几个难忘的时刻，几次想起都感到很温馨。记得有一次在英国，当时因为要方便上学，我住在伦敦大家姐的屋企，没有和家人同住。有次约爸爸去唐人街喝茶，我们之间讲的说话并不多，甚至讲过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临走的时候，他叫我要好咁样照顾自己。佢仲问我有啲咩想要啊？佢想送一份礼物俾我。当时我真系有啲受宠若惊啊，因为从细到大我都好少见到爸爸。佢喺我出世之后已经要漂洋过海，去到英国嗰度打工做生意，要几年先至翻嚟香港一次团聚。喺屋企嘅时间亦都唔多，只系记得。他每次都会买一大盒的白箭牌香口胶，有时会买六箭，还有大大牌的吉百里朱古力，一定是纯朱古力那只，间中都会有三角朱古力的。小朋友见到当然会很开心，印象之中还好像收过他送给我一只的红人公仔，自己拣的礼物今次还是第一次，这么难得的机会，我梗系谂都唔谂就同佢讲话，我好想要一个名牌子嘅手抽旅行袋。爸爸好爽快，俾咗两张100磅嘅纸币俾我，摸下我个头，拜拜都冇讲就走咗啦。第二日我去咗 Regent Street 买咗个袋，到今日我依然 keep 住。另外一次印象好难忘嘅系某一次嘅年30晚。一家人都翻晒嚟，一屋都坐满人，屋企嘅电视机又开得特别大声，兄弟姊妹嘅倾偈就更加大声。呢一啲都系中国人喜欢嘅热闹。屋企嘅厨房太细啦，每次煮年夜饭都特别辛苦，煮餸菜嘅次序亦都要掌握。我特别中意喺厨房嗰度手起刀落嘅气氛，落锅时候嘅香气扑鼻而嚟。基本上所有的女人都集齐在挤迫的厨房那里忙过不停，但搞了好久都未有得饭食。当时爸爸走入厨房，二话不说咁样就吩咐我开一罐菠萝，准备一支茄汁，就煮起甜酸虾。我还记得爸爸教我要用一些罐头菠萝的糖水，挤一些茄汁，一手糖一手盐，再加一些醋，用手指试味，跟住就将虾放落锅嗰度兜熟，打个芡，撒一把葱花就上碟啦。佢神态自若，潇洒到极点，好食到不得了。我自问自己咧都遗传到爸爸中意食嘢嘅习惯，口味都好相似噶。我中意食辣啦，中意食咖喱，口味亦都系偏咸嘅。食起嘢上嚟嘅时候特别开心。我仍然记得。有次我带他来鱼门那里吃海鲜时候的兴奋，他沙田某酒店那里吃自助餐，拿着只碟周围找东西吃的样子。有次他生日，我买了个生日蛋糕和他庆祝，一吹完蜡烛就切饼，很开心地这样吃、啊、他就很喜欢我蒸鱼，刚刚熟撒些葱花，淋上熟油豉油，以至喜欢用鱼汁捞饭。Thank you. 以上的种种都是我对父亲的快乐回忆。我知道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离苦得乐。上星期六，我在耳边说，爸爸，不用担心，你放心走吧，多谢你，请你安息。我答应你，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后爱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 我和马小强向李丽蕊和家人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当你等候着每一天的上班的时间，有没有想过同一个时间可以问候一下，关心一下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听的节目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希望你每一天都是一个开心开心的快活人。 Love, Can't you see I'm alone? Can't you give this fool a chance?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kindness in the night. Please don't leave me behind. No, don't tell me love is bli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Ooh, love, I've been searching so long.I've been searching high and low.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 little sadness when you're gone. Maybe you need a friend. Only please don't let's pretend. A little love is all I ask. And that is all. I wanna spread my wingsBut I just can't fly. as a string of words, pretty girls go sailing. 接受治疗，77岁嘅泽曼上个月10号因病入院，留医超过一个月之后，喺当地星期四朝早出院，但同日嘅检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要入院隔离治疗。当地传媒引述消息透露，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嘅泽曼并冇病征。另外，捷克政府因应当地疫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30日。在当地星期五生效，又下令餐厅、酒吧和会所等在晚上10点关门，并关闭圣诞市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1点，跌498点，成交金额48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7点，跌41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9.6，美团263.4跌10.8，阿里巴巴132.7跌2.7，快手93.1跌4.75，盈富基金24.4跌5.2，友邦保险84.8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7.72跌1.66，小米集团19.24跌3.4，农夫山泉46.3跌2毫，新奥能源149.7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9，英镑10.378，瑞士法郎8.361，澳元5.569，加元6.141，新西兰元5.327，欧元8.756。每百日元对港元每百日元对港元系6.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79点，跌719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2美元，卖出1,79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由于有坏车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咁就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狮隧入口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挤塞，龙尾在怡安角，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李郑屋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为你打开艺术国度的大门，音乐通天下。 我希望日后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家，有机会去世界各地演奏，不受语言地域限制，任何人都可以用音乐去沟通。 画家传奇， 到你画落雪嗰阵时就精彩啦。齐白石咧唔会用白色嘅颜料嘅，只系用留白嘅方法，用暗淡嘅背景颜色，然之后流出嚟嘅白色嘅地方咧就系啲白雪。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晚六点三十五分。佳联元朗 U 十六对杰志 U 十六，今晚八点三十七分，标准流浪 U 十六对港会 U 十六，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 骚快活人，好啦，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其实我想讲少少嘢咧，就是人生咧总有悲有喜，有笑声有泪水吓。咁、我哋嘅节目亦都系反映翻我哋自己每一个礼拜发生嘅事情。咁我哋咧，所以咧都希望约约咧，继续咧就开心地啦，希望吓，即系我唔知道啦，做唔做得到？ 我会睇住佢， 专业地都会做得到嘅。都好多人喺网上咧问候你啦，吉大人咧就话听到约约嘅爸爸嘅爱心，咪好感动啊，送俾阿约约满满嘅祝福，希望继续做一个快活人啦。另外关蜜蜂就话啦，好感动啊，每日听节目咧陪你哋笑，陪你哋喊。 膽咁樣。咁啊係啦，咁另外好多朋友都留言啦，同埋點唱啦，咁啊繼續啦。阿 Kenny 就話：早晨啊，加油啊，妹妹，祝細胞一路好走，脱離痛苦。黃人咧就話：讓時間慢慢帶咗我哋傷痛啊，我哋嘅親人永遠會在我們嘅記憶中嘅。另外阿 George 啊 ，JP George 就話咧：祝你屋企人咧繼續快活地保重啦，爸爸天上一定會快樂。咁好多好多就唔再讀啦，大家咧可以喺網上咧表達你嘅心意，同埋點唱時間喺12:30，不過已經我哋嘅 Tiffany 姐姐坐咗喺度啦嚇，電話號碼18723888，有興趣或者有点唱的想法就可以打定电话来就可 以。是大家有心是啦，那我心情 OK 的，尤其是回来啦，那有两位拍档真的很照顾和你们的支持。同埋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整个电台的同事的支持，其实都要讲声真的、有心有心。OK 的、最重要的就是我回来的话，我们仍然是会希望可以带很多的欢乐给大家，即是人有悲欢离合，是不是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好好这样要珍惜身边的人咯。 只要你继续闹我就 OK。 开心噶啦， 我就我冇事啦， 就知冇事啦。 系我负责，我负责夹住。 即佢闹你，你又开心；你俾佢闹，你又开心。 冇错 ，win-win situation 呢啲叫做双赢啊吓。嗱，呢个钟头咧就系不可思议啦。其实我今日带嚟呢一个咧不可思议咧，就与其话一个灵异故事，不如就话一个新闻啦。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新闻，或者你上网都可以查得翻。 嗯。 呢件事发生1993年，某一份报纸咧，突然间有一日刊登咗一张相，咩相咧？咁样，原来咧就有一啲嘅警队，新界交通部咧喺一个青山公路沙庄段咧，展开一个嗰啲叫做影快相嘅行动，耐唔耐都有啦，即系嗰啲公路上边吓。1993年发生嘅，好啦，影咗之后咧，其中嗱佢唔会无端端影嘅，系有车过咗个速度要影啦，佢就会影，好冇？咁即系嗰一刻影到一架车超速。亦都因为呢架车超速咧，晒出嚟嗰张相咧，喺右下角有一个阿婆企咗喺度， 影得咁清晰 嘅，一个黄黄地嘅影。好啦，咁另外后来仲有人补充，喺同一个地方呢一、這个公路上边，5日之前曾经发生一个夺命嘅车祸，有位婆婆俾架车撞死咗，司机不顾而去。而最令人感到好不可思议嘅咧，就系死者嘅样貌同而家影到嗰个系极为相似，亦都因为咁样啊，呢张相影咗啲解释唔到嘅嘢。居民喺呢啲全部都系个报纸个报道讲，呢一张相不能作为告票啦，因为咧影到啲解释唔到嘅嘢。于是呢张相嘅真实性存疑。嗱、呢个咧影快相影到一个婆婆嘅消息咧。一传十，十传百啦。咁后来呢一个故事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事情咧，仲拍咗一套电影叫《夜半一点钟》添，就完全因为呢一张快相嘅。好啦，咁另外除咗呢一个喺报纸报道嘅嘢之外咧，其实你哋有冇睇过啲新闻？就系话咧，假如有一啲嘅汽车交通意外好乜到啦，公路上面有伤亡嘅话，咁啲家属会点？就喺翻个 路制， 路制 系啊， 做 路 制系咪？咁我睇一篇文章，佢话最好唔好喺个现场咧，做一个好严肃嘅，或者摆晒花啊、诸如此类嘅路仔。 点解嘅？ 但系通常都系咁做噶噃。 点解咧？佢话咧，如果你做咗呢个咁嘅摆制咧，佢就会一路绑住咗喺呢一度。 哦。 因为呢一个地方咧。彷彿就已经是一个拜祭的地方，即是说他要继续留在这里、安息。详细地说就是说很多人会在发生意外的地方摆上鲜花。最好不好了，因为当你摆上鲜花就会变成在原地祭祀亡魂。被人祭祀了之后呢，就会以亡灵的状态卡在原地无法动弹。所以最好就是什么呢？你见到有些交通意外之后呢，那人家属会讲一句说话，回家啦。翻屋企啦，跟我哋翻屋企啦，就唔想佢留喺原地。如果唔系咧，佢就永远做一个公路上游离浪荡嘅亡魂咁话。信不信由你。11:30，我哋有阿师叔啊，法纪师叔同我哋讲翻一啲发生喺佢自己身上不可思议嘅事件。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 老爷爷笑着摇船桨，一面游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刘德华呢一首啊，弹呢个心爱的土琵琶，11:18。 好啦，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又希望可以分享嘅就系各种唔同类型嘅一啲即系不可思议嘅故事啦。咁咧，跟住我听嘅呢一个故仔嘅话，其实就系来自咧喺某个地区，咁啊声称佢自己已经系主持咗有关于一啲灵异嘅节目咧，已经好长嘅一段时间嘅一位男节目主持人。咁啊，唔係香港啊，一定可以同大家可以肯定咁講。咁其實咧，就佢有啲不可思議嘅嘢嘅話咧，就係、是、當然有時你有冇發覺唔知點解你會去迷上咗有某啲嘅玩意嘅？即係想問一問阿大佬，又或者係阿小強，會唔會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就啊好中意砌嘢啊？ 會啊， 以前唔中意嘅喎，但係你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嘅就會有嗰種嘅就係喜愛嘅。咁你哋有冇試過啲？ 會有㗎，會有㗎，唔知點解嘅，突然之間 砌嘅砌圖同埋砌嗰啲模型咯。 砌咩圖啊？即係砌嗰啲 puzzles 係咪啊？ 圖就係嗰啲 puzzles 1000块500块嗰啲， 但係我中意啲五顏六色嗰啲。 但 係 你係不嬲都喜歡噶嘛？係 啊！ 你會唔會係突然之間可能你搬咗喺一個新嘅地方，去一個新嘅環境之後，你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一啲咁樣嘅喜好？ 就係買嗰啲模型砌，但係從來未拆過嚟砌。 OK， 咁點解你中意但係又唔砌？ 係好多藉口唔砌噶嘛，仲有冇膠水又唔砌住。後來我買 不如第時你買嗰啲嘢咧擺我度先啦。反正你波鞋買咗。又摆喺度，系咪砌图又摆喺度？即系你有咩买完靓嗰啲，你摆喺我度先，好唔好？ 又或者其实佢出咗粮，啲钱都可以摆喺度。 系啊，反正你其实到最后真系唔用噶啦。 其实嗰啲钱已经分咗俾好多人。 哦，系咩？ 要俾家用系嘛？好啦，嗱咁其实咧就讲紧话呢一位嘅男节目主持人啦，佢就系话有一个佢觉得都好不可思议嘅一件事，就发生喺佢身上。咁佢就话佢搬咗去有一间屋咧，好奇怪是一啲嘅舊樓，三層嘅舊樓，咁佢就住喺個屋頂。你諗下嘅就係佢三樓連埋一個天台，其實好舒服嘅。 好舒服啊！ 但係咧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佢呢一間屋好奇怪，入去嘅時候佢特別喜歡，但係所有去到嘅人嘅話都覺得點會租嚟住㗎？ 點解咧？ 佢有好多窗，但係朝頭早入去嘅時候，佢都黑掹掹。 哇！我最怕呢啲。 你有冇試過有啲朋友 係嗰啲舊屋嚟㗎？ 舊樓，即係其實可能講緊嘅就係嗰啲咁嘅三層嘅舊樓。戰 前別墅， 冇錯。 我以前睇過一間啊，仲恐怖嘅，佢閣樓係一個叫神壇嚟嘅， 嚇， 專拜祖先。 咁你冇租啊嘛？ 冇租到，梗係唔租啦。 冇可能我可 係啊， 係啦。咁其實佢嗰個點解會係咁樣咧？就係因為咧，佢特別喜歡嘅，佢反而係特別喜歡就係乜嘢咧？點解會冇光線能夠入去佢間屋？係因為出邊有一棵大樹。 喂，樹眼屋係大吉利是嘅喎。 冇錯。 人压屋就可以，树压人压屋即系间屋高嘅棵树，你耷低头望佢，树压屋咧就系棵树高过你。你卧高头望棵树，呢个系唔好嘅。 佢就系 exactly 系咁嘅情形。咁但系唔知点解，任何人同佢讲话，喂，你间屋好唔舒服，但系佢就系觉得我要租呢一度，佢就总之租咗嗰度啦，喺嗰度住啦，以及咧就系嗰度亦都系佢嘅工作室。 佢系咪一个人啊？ 一个人，男人。咁跟住喺嗰度住嘅时候，佢就系话，其实咧成日喺夜晚黑通宵喺度写紧稿或者喺度做紧嘢嘅时候咧，都会喺眼尾嗰度就会见到嘅，就系有人咧喺个门嗰度咧系咁样探个头出嚟咧。 哎呀！ 即系咁样装一装你，咁跟住其实佢就唔系好惊嘅，因为咧佢主持过咁多啲咁嘅灵异节目，佢又会觉得如果我唔犯佢嘅话，佢都唔犯我嘅。况且我都系新搬嚟呢度住啫，系咪？咁佢有几次佢就系话，即系已经装得太多，佢亦都好习惯，佢就会同嗰、那个如果真系有装佢嘅一啲灵体咁先算啦，佢就同佢讲装咩装。你夠膽嘅，你就出嚟俾我見下 面。 哇，咁大膽！ 係啊，咁 and then 咧，跟住佢亦都發覺嘅就係自己好奇怪。喺嗰段時間，其實基本上之前佢係冇呢一種嘅愛好嘅。 嗯， 特別喜歡玩一啲嘅就係嗰啲模型公仔。 嗯， 乜嘢模型都有，例如可能佢買一個李小龍啊，可能係買 figure，figure 冇錯。佢就話以前係冇呢啲咁樣嘅喜好嘅，亦都冇咁樣嘅一啲鑽研嘅。咁但係嗰段時間就係喺街嗰度見到個，就會買翻去，咪買翻去，跟住就會喺佢屋企嗰度喺個廳咧，專登有一張台，全部就係擺緊呢啲咁樣嘅 figure 嘅。咁佢覺得已經覺得即係冇乜嘢啊，咪喜歡嘅話又買得起嘅話，咪買咯，就擺曬喺嗰度。點不知佢有一日佢夜晚黑翻去嘅時候，就發覺好奇怪。所有嘅嗰啲 figure， 譬如可能係講緊我有一隻李小龍先算啦，咁可能佢係擺咗一個咁嘅姿勢啦。但係咧，佢有一日翻去嘅時候，所有喺嗰個台上面嗰啲 figure 啲嗰啲公仔咧，係比原先嘅姿勢咧係完全唔同曬。即係例如好可能嘅就係有一個兵，佢攞住個槍向住前面指嘅，嗰啲槍咬咗上去邊。李小龙好可能嘅就系踢住嘅，突然之间嘅话就佢跌低咗，即系总之系有似有人嚟过，跟住佢就系将嗰度咧系大肆捣乱一样。咁跟住佢觉得话好奇怪，有冇人嚟过咧？其实冇人去过佢屋企，亦都冇话 嗰啲公仔系唔嗰啲公仔系唔喐得噶，即系唔咬。 啲公仔系咬 定咗喺度嗰啲公仔， 系定咗啲公仔嚟嘅。但系就有人将佢啲手咬咗佢啊，嗰啲枪嘅就系啦，向住前边嘅就向咗天啊咁样啦。咁就发觉就系、是。呢件事好奇怪，咁跟住佢不以為意啦，就將嗰啲原先佢自己擺嗰啲公仔嘅話，亦都咬翻去之前原先佢嗰個樣子啦。第二日翻嚟也如是，總之嘅就係佢要點樣咬翻正，佢又幫佢咬翻攣，咬翻正又咬翻攣。好啦，咁跟住就如是者，亦都係咁樣嘅喺嗰度住，咁啊成日咧就會發覺嘅就係佢出嚟嘅次數就越嚟越多啦。有時譬如好可能嘅就係夜晚黑，可能半夜你要去洗手間嘅時候嘅話，你就會見到有一個半身嘅人就企咗喺大門口嗰度望住你咯。 直情現身噶咯喎！ 係啦，佢話佢 feel 到咧，其實應該咧係一個男人嚟嘅。咁啊，佢當然都亦都好驚啦，但係又唔知點解唔想搬，原因係。在那里住的时候的话他赚很多很多钱。工作机会很多。 那就吃得咸鱼了。 所以他就是说是、啊、我在这里应不应该搬呢，但我搬了入来之后的话、啊、我就发觉自己就好工作接不完了，一样接一样赚很多很多 钱。但是会不会迟些回馈返给他？ 没错啦。但是真很多人都这样讲，他就说不是，始终真的真的人鬼殊途，你如果是靠住他在那里给你的一些感觉， 迟 些 你拿回佢要嘅嘢， 冇錯，即係你真係要諗。 佢主動幫我啫。 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始終呢一樣嘢唔係話你要求啦，係嘛？咁就唔知道咁其實有時你都會好驚，例如呢啲咁嘅情況，你會見到一個半身嘅人企喺度啊，你啲 figure 啲公仔嘅話，翻到嚟嘅話就整到亂曬啊，又或者就係你睇電視啊，有時佢就會斬下斬下，啲燈有時又會開唔著。 真 係 人都癲， 係啊！ 我唔會中意住一個咁嘅地方咯，係咪啊？咁佢就話我感覺上覺得佢想話俾我聽嘅就係、是，誒、欸、我喺度啊，咁嘅意思。 好啦，咁跟住之后嘅话，佢冇办法啦，佢唯有搬啦。咁跟住佢就系、是、到个租约完咗嘅时候嘅话，佢亦都一定要离开呢个地方啦。咁跟住亦都听人哋咁讲嘅，就系话记住喺个门口嗰度咧，要烧一啲纸，就系话俾话声俾佢知，我搬走啦。当佢上去山门口嘅时候嘅话，一拧转面望一望，就见到半身嘅嗰位嘅男士企咗喺嗰个走廊嘅尾端嗰度，对住佢挥挥手再见啦。 清晨雨家中的灯，餐出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 又慰问世界在变更， 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 比起交错天年，由你抚我心坎。人生可否相识已更欢欣，难得一转身。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神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 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世，谁终然直女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啫，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澳办副主任王柳权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不会改变，有关政策是中央基本国策，实行二十五年以来广受欢迎，没有变化的必要和理由。王柳权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主办的大湾区论坛上，以视像形式致辞时指出， 一些人对于香港国安法的担忧是不必要，强调不论是制定香港国安法定是完善选举制度，都不是中国独创，是国际惯例，针对的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事实证明，因为中央采取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措施，香港先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回复安全稳定和公平自由的营商环境。黄柳权又说，香港的优势地位不会改变，相信这些优势是内地城市不能比美，任何一个城市都取代不到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昨日举行的内地与香港专家对接会议是重要里程碑，并且很有建设性。特区政府已经非常努力去实现同内地的免检疫通关，并取得良好进展。林郑月娥透露，内地专家已经确认本港已经具备通关条件，但她说通关要逐步有序进行，下一阶段要做两项准备工作，其中之一是健康码，相信创新及科技局下星期可以公布详情。另外亦要拟定通关初期每日配额、港人到内地要符合的条件，以及使用哪个口岸等。林郑月娥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主办的一个有关大湾区活动致辞时又提到，施政报告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发展规划下的连接洪水桥和前海的新铁路，以及部分口岸优化并实施一地两检，都有助促进大湾区人流。本港私人住宅楼价连跌两个月，租金就结束七个月升势。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十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94.8，按月跌幅加快至到近0.9%，按年升3.5%。今年头十个月楼价累计升3.9%，其中中小型单位楼价连续两个月下跌，十月按月下跌近0.9%，大型单位楼价按月转跌近0.1%。数据又显示，本港十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82.9，按月跌0.3%，按年升2.6%，头十个月累计升大约3.6%。外交部同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使馆表示，正同当地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要求尽快核实有中国公民死亡同失踪嘅报道，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当地传媒报道，反政府武装在当地时间前日中午袭击一个矿企工地，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多人失踪。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再次提醒中国公民和企业，目前当地东北部三个省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切勿前往有关地区。已经在上述三省中国公民和企业立即撤离，身处其他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亦都务必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避免非必要外出，维护好自身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2点，跌497点，成交金额60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7点，跌3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3.6，跌14.2；美团263蚊，跌11.2；阿里巴巴131.8，跌3.6；盈富基金24.4，跌5.2；快手92.2，跌5.65。恒生中国企业87.6，跌1.78；友邦保险85.15，跌2.35；小米集团19.26，跌3.2；中国平安56.05，系跌1.25；农夫山泉46.3，跌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7，日元114.7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币6.392，英镑兑美元1.33，欧元兑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5点，跌793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95美元，卖出1,79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小隧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啊，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小隧道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呈翔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散晒，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就系呈翔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咧都未散晒。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慢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小辉台。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怡安阁对出；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楼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李郑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Hello， 我是 TV 洪启俊。每个星期我都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他们的扮靓小贴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郑欣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若曦。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e 陈海泳。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嘉达。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大家好，我是化妆师 Stephen Lau 刘德伟。想越来越靓，就要听实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五 TV 主持的终身美丽。 这个世界真的很现实的。 Hello， 我是 Jack 黄小姐，麻烦你这边。 后生仔，你新来的？你做了多久啊？ 我来了两个月。 Stephen 啊，你帮我找个第二个帮我洗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的何建强，他发型师之路的结局会是怎样？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2至23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4日到10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再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完啦，十一点达八嘅啦。咁今日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上一12:30点场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啊 ，Tiffany 接紧嘅啦。 冇错啦。 咁啊，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喺不可思议嘅时间，当然亦都有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嘅出现。 司徒法基师傅， 司徒法基师傅，早晨，早晨。 今日同大家分享嗰只啲不可思议嘅古仔啦。咁啊，头先我同埋大佬咧就讲咗一个。咁跟住而家咧，呢个就系一个亲身嘅经验嚟嘅。 因为咧，阿师傅同我讲咧，佢就咁文字写嘅啫，我就唔知详细嘅情形吓。就关于咧，佢曾经有过啲唔舒服带嚟嘅后来发生嘅事情，咁啊交俾阿法基师叔啦。师叔， 系 ，hello， 系啊。喂，头先就听咗你节目，不过有两点嘢咧，我就想话同两位补充翻嘅。 好。 咁第一样嘢咧，就话路制嗰样嘢咧，嗱，其实系真嘅呢样嘢就。所以点解咧？啲人要打斋招魂，等佢翻去嗰、那个位置嗰度安葬，咁就系咁解啦。其实呢个就系、是 哦， 所以点都要，所以点都要做法事吓，招魂就系咁解嘅。 招魂，因为头先咧嗱，嗰、那个咧就喺网上揾到嘅，咁都要你讲得啱啦。我都要求证翻，佢就话咧，你唔喺嗰度咧就整晒花又成咧，因为你会 lock 住咗佢喺度咧。就走唔到，所以要嗌佢翻屋企啦，翻屋企啦，嗰啲咁样，系咪啊？ 先嗱，呢样系嘅，咁但系咧就佢讲得就唔系咁完全啦。咁嗱，路制呢样嘢就不嬲都有嘅。 嗯， 咁路制嘅时候咧，咁其实譬如话过世者嘅亲属啊，嗰啲咧，佢搵啲道士啊，或者系啲佛教，即系总之系佢自己宗教仪式啦，咁啊做翻啲招魂啊、打斋啊，等佢可以超度啊，翻翻去自己地方啊，咁样嘅。咁所以其實做咗呢點咧，路制係冇問題嘅、因為呢個係不嬲嘅傳統嚟嘅。但係如果你做完路制就咩都唔做嘅話咧，咁就唔得啦，呢樣嘢就係啦，咁、就會有問題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間屋有鬼嗰樣嘢嚇，啲、生意係咁嚟啊嘛。 係啊， 呢樣嘢我好同意嘅，因為係好同意嘅，因為 同意意思即係咩啊？即係話如果有呢啲靈體就會好，即係反而會揾到錢啊！你意思係咪咁啊？ 通常都係㗎，因為點解咧？除咗佢係會傷害你或者係吸你嘅元氣之外咧，有一個情況就會幫你揾錢嘅。咁我自己 做，咁你真係 give and take 啦，即係你真係唔知要定唔要啦呢只錢。 我點知佢係幫我揾錢定係幫我啊？會點樣啊？ 嗱，所以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啦。其實人同鬼打交道咧就唔係咁好嘅。咁我試過個 case 就係點咧？有間鋪啦，咁啊有個客就同我講，我發現嗰度係真係有嘢嘅。咁我去到咧，亦都係見到，即係我亦都知道嗰度係有啲嘢存在咁樣啦，即係有啲朋友存在咁樣啦。咁我哋自己行法波咧，通常我哋去招財咧，我哋行陰法嘅，即係我哋叫啲陰兵啊，或者係我哋叫下壇法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咧，通常如果譬如話嗰度地方有呢啲咁嘅靈體咁樣咧，我哋就會做一個神位俾佢。咁我哋最普遍嘅通常做地主啦。咁跟住之後咧，招咗佢入去之後咧，咁佢有個位可以坐喺度，可以食飯嘅時候咧，咁就大家咧就冇咩抵觸， 相安無事啦。 佢就唔會好似佢咁樣啊，走嚟走去又話有時又會搞你屋企啲嘢啊，咁佢唔會啦。 少啲咯，呢啲就，但係佢哋生前咧，譬如話有啲咩中意嘅。咁佢哋亦都會有要求啊，嗰啲咁嘅，即係有啲地主恐怖嘅鬼故咧，即係有時間可以再講啦。咁啊，佢哋咧就會坐嗰個位，咁啊會同啲户主，因為嗰間鋪做完之後咧，佢都發到豬頭咁，佢嗰啲生意都做唔切。但係之前咧就乜鬼影都冇隻嘅，因為嗰度有嘢啊，嗰啲員工驚啊，佢直頭係唔敢開鋪。咁、所以其實咧係兩方面咯，但係都係講嗰句人同鬼打交道咧，其實就唔建议嘅，千祈唔好睇啲小说或者电影咁，哇，嗰只好鬼会帮你啊，或者同你长相厮守啊，嗱呢啲呃人噶，呢啲就 听唔听到啊？小强，仲话佢帮你啊嘛， 系啊，佢头先咪后话点解啊？有搵到钱点解唔要？ 佢都唔系咪后啦，佢咪前讲啊，大佬， 因为前咪中间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如果系俾嘢你啦，即系令到你系有一啲交易咁啦，呢啲叫等价交换。 系， 其实佢系一路吸紧你嘅元气，你可能个健康或者其他一路衰落紧嘅，到时可能你有个大病死咗都唔知咩事噶，真系呢啲。 阿师叔 就揾到啦，但系你都系有代价嘅。 系，如果你讲呢一样嘢咧，我哋都有一个礼拜咧讲过呢个养鬼仔嘅。咁其实有啲人话嗱，呢啲真系坊间传说啫，唔知真定假啦。即系话养鬼仔咧会帮到某啲嘅财运啊等等啊。其实呢啲系咪等同你头先讲唔好事或者直情唔好谂啊？ 睇你点样搞啦，因为有一啲咧就好相安无事嘅。但系如果即系呢度啦，即系我自己所知啦，有啲譬如用到血嚟喂咧，嗰啲就好危险啦。嗰啲就因为试过有个 case 就系佢就请一只鬼仔翻嚟， 咁佢用血喂嘅，即係唔係用啲液多嗰啲嘅。哇！佢真係一路都好似 好運滯， 即係直賭黃龍咁啊！即係總之賭乜贏乜啊，做咩生意都好順啊。但係相對嚟講，佢健康就越嚟越差。佢話直頭有一次感覺到佢喂血嘅時候咧，嗰隻嘢直頭扯住佢手指啲血去飲啊，即係吸佢鬼咁啊！咁佢知道話喂真係唔妥咯，咁啊跟住之後將嗰隻嘢就送翻去個師傅嗰度，咁就之後佢個健康先會好翻咁樣。咁當然佢錢啊嗰啲嘢就跌翻曬落嚟啦。咁但係佢都話 執翻條命， 有錢冇咗條命咁都冇 錯 啊， 係啊，明白。喂，阿師叔啊，嗱，其實頭先咧，即係我哋喺咪又都講過啦，好似你曾經有試過啲個人嘅經歷咧，令到你好似睇多咗好多嘢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嗱。其实我咧，好多人都以为师傅就一定睇到鬼咧，其实就唔系嘅。我哋叫做感受到，或者系佢哋搞唔到我嘅啫。 嗯。 咁啊嗱，我嗰阵时即系我早几年啦，咁就心脏有事啦，咁啊去咗做一个心脏手术咁样啦。 系。 咁其实当其时咧，有好多迹象咧都系出现咗，系令到我而家都系觉得好奇怪嘅。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咁我不嬲睇，即係睇嘢啊，嗰啲嘢都冇問題嘅。但係嗰排個心臟出事嘅時候咧，咁啊成日見到有一啲殯儀嘅廣告啊。咁啊有一次直頭同我太太去睇嗰旅，嗰陣時仲去得旅行噶嘛。咁睇嗰旅行團嘅時候咧，咁我隨手拿起嗰啲小冊子咧，通常咪睇介紹咩地方嘅。咁我一打開嗰頁咧，就已經係講話保險死亡賠償咁樣喎。咁其實嗰陣時我諗住同我太太去旅行啊，去成咁樣噶嘛。咁有種種好多唔同嘅不祥預兆啦。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安心嘅。咁啊再之後咧，就係話發病之前咧。咁啊，見到咧，我屋有人，我住村屋噶嘛，以前。咁啊，翻屋企嘅時候咧，就見到咧有一隻黑色嘅嘢咧，咁就喺我門口嗰度咧，就踎咗喺度咁樣嘅。 係咪類似係咪貓嚟噶？ 我就嗰只應該狗咁大啦，咁樣。咁我就唔知咩嚟嘅。咁我離遠見到，因為其實我嗰度有養狗唔出奇啊。咁但係我下邊嗰度已經搬咗噶啦嘛。咁佢踎咗喺下邊。啊，咁我點解有隻黑色嘅嘢咁得意嘅？ 你係日光日白都見到啊，師傅。 有陣時日光日白都見到，咁同埋有陣時夜晚好奇怪係點咧？有陣時夜晚瞓覺，譬如屋企沖完涼出嚟，見到佢喺門口啊，或者係我瞓覺嘅時候，喺廚房啊，或者喺廳啊咁樣。咁但係佢咧就唔係長住存在喎，佢係一眨眼就唔見咗嘅喎。嗰個黑色嘢我其實就唔知咩嚟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係應該係嗰啲歐魂士或者死神嗰類嘢嚟㗎啦，咁好啦，咁跟住之後呢，咁我就出咗事啦，咁我入咗醫院啦。咁我最記得有一次係點樣呢，咁我就喺個病床嗰度，咁我半夜嘅時候呢，就因為嗰間房係得四人房嚟嘅，咁我成間房呢係得斜對面呢，咁係有人住嘅啫。咁呢我嗰晚呢就點樣呢，我嗰晚就瞓下半夜三點幾啦，就吵醒咗。咁我吵醒咗啦，咁我聽見咧就斜對面嗰度咧，咁啊有人喺度打鼓聲啊，即係喺度嘣嘣嘣嘣嘣咁樣喺度打鼓聲。咁我就好奇怪啦，點解醫院無啦啦半夜三更有人打鼓嘅咧？係咪先？咁我就冇理嘅，咁我就照瞓啦。咁好啦，跟住第二晚咧又係咁嘅事喎。咁我就忍唔住啦，咁我就落床望一望啦。啊，你個死嘢，半夜三更你都唔係喺度 wet 係嘛？喺度打鼓係嘛？咁其實咧，我落咗床之後睇到咧。咁吓咗我一跳，因为点解呢，我斜对面个位嗰个人呢已经出咗院，冇人喺度㗎嗰个位置就。但我听见有人，但我拉乾先，我係拉住脸瞓觉㗎嘛。咁我听见呢就斜对面嗰度係有人打鼓㗎，于是只係你有几晚係听见咁样㗎。咁我嗰时都问啲护士，喂，会唔会係有一啲譬如话洗碗机啊，或者係啲洗衫机喺嗰边半夜三更度嘈呢？咁我护士就话唔会㗎，我哋夜晚唔会洗㗎，因为会嘈住你瞓觉好嘛，咁样讲。咁我觉得好怪啦呢样嘢。咁好啦，咁另一件事令我难忘就点呢，有一晚我瞓觉。咁我突然间呢就喐唔到，嗰下我就应该係醒嘅，我记得我係醒嘅，咁我喐唔到。咁我點樣？因為我個床位咧就喺窗邊嗰度嚟嘅，就喺九龍某間醫院啦。咁喺床邊，喺窗邊嚟嘅。咁我咧就周圍望咧，死啦！點解我成個人喐唔到？俾鬼砸咁樣嘅。因為其實俾鬼砸呢啲嘢咧，有陣時可能係太攰啊，咁樣心理影響都會嘅。咁我嗰下咧，其實我覺得好明顯係俾人撳住咗、鎖住咗，係喐唔到嘅。咁可能有啲人覺得怪，喂，你師傅嚟噶嘛？咁你點解會驚咧？喂，大佬師傅啫。咁有啲嘢真係勁過你嘅， 正常反應，驚係正常反應，冇錯。 係啦，咁同埋有啲嘢真係勁過你嘅，你都未必搞，即係佢都可能會壓制你咁樣㗎嘛。 咁好啦，咁我周圍望啦，死啦，點解我又嗌唔到出聲又唔成咧？咁好啦，咁我跟住望住個床尾，個床尾點樣咧？咁啊，哇！你真係好似睇精緻咁啊，有隻嘢咧就喺床尾嗰度咧，慢慢慢慢咁樣咧，喺趴上嚟啊，直頭你睇住嗰隻又趴上嚟咁樣，即係你係睇到精緻嗰度喺個電視機行出嚟咁樣啊。咁嗰下哇唔係啊，話睇個恐怖片啊！ 但你唔喐得喎，師傅。 我唔喐得啊！嗰下咁我跟住之後，我念咒啦，念咒之後咧。咁跟住有下強光咧，就喺我頭殼頂嗰度，即係個人瞓喺度噶嘛，佢喺我床尾出嚟噶嘛。咁、有下強光咧，就喺我嘅身，唔知喺我唔記得咗啦，喺我身定喺我頭殼頂嗰度一日集咁樣，好似閃光燈咁樣閃咗出嚟咁樣啦。跟住嗰只嘢咧，就好似睇龍珠咁樣啊，一彈咁嘣一聲彈咗個窗，因為我瞓窗邊噶嘛。即係向住個窗嗰度穿咗個窗咧，一路彈咁啊彈咗出去，即係直頭睇住佢啾咁樣慢慢慢慢消失咁彈咗去喎。 師傅犀利， 即係攞睇龍珠。 強光保護真係。係 啊。咁我就應該係祖師爺保護咁樣啦。咁好啦，咁跟住之後就做手術啦。咁跟住之後，因為個情況真係好唔樂觀啦，咁個醫生就話要同我女做手術啦。即係其實其實通波仔咧，咁講真，有啲人就覺得好輕，其實可能個零鐘頭出嚟嘅。咁成個手術咧，個醫生同我講，我老婆同我講啦，當時做咗差唔多四個鐘頭嘅。 點解嘅？ 差唔多四個鐘頭，因為個醫生話我好嚴重，我就真係爭啲死嘅，我直頭係。咁好啦，咁啊入到去啦，咁啊我就曾經咧就應該係死過嘅，因為點解我會咁樣講咧？首先咧，佢同我做緊個手術嘅時候咧，我第一下休克嘅時候咧，咁我見到嘅畫面就係點咧？喺度 f 即係喺度回憶翻所有一路見到係啦，一路見到以前嘅嘢，即係由而家一路睇見我生即係做開鋪啦，個仔出世啦，跟住之後。之前點樣識我老婆啊？嗰類咁樣嘅嘢，一路翻翻條讀書啊，咁樣翻翻去 倒帶啊嘛，即係所謂好似你人生嘅倒帶咁樣。 咁當一個人如果係真係話開始進入嗰個死亡世界嘅時候咧，嗱呢樣嘢大家聽過咧，係會有呢個回溯功能嘅呢、這個就。 冇錯。 咁我係啦，咁我一路係咁望住落去，咁啊跟住之後我就醒咗嘅嗰下就，因為點解咧？我係聽見就。即係佢哋嗰啲醫生護士咧，就好似好緊張咁樣，就話啊，快啲同佢打支針先。佢個嗰啲脈搏好似低咗啊，嗰類咁嘅嘢。咁我就聽得唔係太過清楚，因為個人朦朦朧朧嘅。咁好啦，第二下休克我係點咧？我就去咗一個好黑嘅世界嘅，因為啲人通常講，如果死咗去個好光嘅世界噶嘛。但我唔係，我去咗一個好黑嘅世界。嗰、那個世界係點樣咧？我踩落去咧就軟淋淋嘅個地下。即係好似有一啲軟綿綿嘅海綿咁樣嘅，咁我就周圍望，周圍嗌啦，就話冇人喎，冇人應，同埋咧伸手不見，即係完全黑嘅，完全睇唔到任何嘢嘅。咁我啦，當我行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咧，砰一聲，咁我自己又醒咗啦。咁又醒咗，又係見到當時見到又係啲人好忙咁樣啦。咁我記得咧，我醒咗之後咧，個醫生就問我點啊，阿蕭先生，你頂唔頂得順啊？咁樣講，跟住我淨係答咗佢，佢頂得順，你快啲繼續做埋佢啦，好鬼痛啊！咁樣講，咁我淨係記得講個咁嘅嘢啫。好啦，到第三下咧，我又再休克啦，咁樣，咁我又再休克，我啊完全冇咗感覺啦。嗰下個感覺係點咧？我啊成個人咧就輕飄飄嘅。即係開始咧，即係我瞓喺張床嗰度，開始個人咧向上升啊！即係成個人好似離魂咁樣啊，向上升，輕飄飄咁樣。咁嗰下我覺得好舒服，好温暖，冇曬痛楚，冇曬成咁啊！其實咁樣好危險噶，因為你個魂頭走啦，開始就即係你個人係死啊！ 離開你個肉身， 離開個肉身啊！咁我嗰下咧，咁我淨係覺得好舒服啫，我唔記得曬任何嘢，我唔知其實我係唔知。哇！大佬，我做咗老婆仔咯，我點死得死啊？做咁多嘢。好啦，跟住突然间有一下强光，嘣一声咁打落我嗰度，咁我就好似喺十八楼，即系总之喺个高楼大厦跌翻落地下咁样，左下有离心力嘅，直头系，嘣一声咁就跌翻落我身体嗰度。咁我跟住嗰下我就醒啦，醒嗰下咧，咁我记得咧就又系咁啦，即系好乱啦，又话同我唔知打针啊定乜鬼嘢咁样啦，咁又俾氧气罩我啊，又成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啲护士问我有冇事啊？你醒下有冇事啊？咁样讲。咁我話冇事，我醒啊，快啲做埋佢啦，好辛苦啊，咁樣講，因為其實真係好辛苦啊，做通波仔真係。 知道。 嗱， 其實咧，阿師叔啊，我知道咧呢一個手術啦，即係都即係慶幸，最後咧就康復啦。不過之後咧，亦都好似發生好多奇怪嘅事。不如我哋留翻下一次嘅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阿 知道法嘅師叔 啊，同我哋分享嚇，多謝曬， 多謝 曬， 多謝曬， 再 傾。 好好好，拜拜， 拜拜。 翻嚟我哋會有，你又知唔知？ 当然我哋嘅不可思议嘅话，亦都系非精密嘅科学啊！希望大家咧亦都系唔系当知大家嘅迷信，听系当故仔听就得啦。 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孩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住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前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这个人从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这种运做对新人，差半寸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 用咗已经呢首不配嘅时间差唔多中午十二点，翻嚟我哋有你又知唔知啦，同埋咧答伴我哋有点唱嘅时间。 冇错，记住啦，电话正系1872388 1872388。Tiffany 姐姐已经等紧你嘅电话，咁啊记住啦。如果你话真系唔得闲听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留个 message 俾我哋，我哋可以喺个节目里面为你读出啦。 种新冠病毒，英国随即暂停6个非洲国家的航空旅客入境。 科學家發現的全新變種病毒是 B.1.1.529， 突變數量可能比 Delta 多一倍。病毒首先在南非發現，在豪登省迅速擴散，佔新病例九成。目前在南非、博茨瓦納和香港一共發現50個病例。專家指新的變種病毒能夠削弱疫苗效能，更更具傳染力。世衛將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又和南非官員商討當地疫情發展。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星期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5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5点，跌514点，成交金额6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7点，跌3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3.2跌14.6，美团263元跌11.2，阿里巴巴131.7跌3.7，盈富基金24.38跌5.4，快手91.65跌6.2，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88，友邦保险85.05跌2.45，小米集团19.24跌3.4，中国平安56元跌3，保利协鑫能源3.11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97，英鎊10.371，瑞士法郎8.359，澳元5.57，加元6.135，新西蘭元5.321，歐元8.7501。每百日元對港元6.79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77。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3点，跌875点。港金現價報16,72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6.56美元，賣出1,797.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小隧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出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喺九龙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澳海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锦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近有个小鲜肉系咁叫我买保险保障自己嘅银行存款啊！ 唔好信啊，大家姐！存款保障计划为合资格嘅银行存款提供法定保障，啲存款就会自动受保噶啦。每名存款人喺每家银行最高仲有50万港元嘅保障额噶。 系咪噶，大咪姐？ 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实11月26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未电康光》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由现代到古典， 由21世纪回到18世纪， 由佢哋嘅当代视角回望佢嘅音乐人生。 32位演艺钢琴家， 32段人生故事。 香港电台第4台 Beethoven 32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 十二月一号开始， 每日下午1:15， 32日， 32集， 用21世纪嘅琴音 讲18世纪嘅故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那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现在开始， 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咧，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不如俾阿肥油主持啦。 肥油唔喺度啊，今日。 肥油今日走咗佬啊， 才子肥油啊，呢、這个简直。 我上个礼拜问过佢嘅，我如果系咧，就第时我哋可唔可以咧有一个 tips， 就系话咧可以打电话问肥油，又或者系50/50。 打电话问肥油。 肥油 O 唔 OK 啊？ 可以啊。 打电话问佢啫嘛。 OK， 唔紧要。我哋另外仲有一个支持者阿 Tiffany 啊。 系啊 ，Tiffany 啊。 佢上次都中嘅吓。 系啊，都 OK。佢三齐都中晒 嘅 上次。 系啊，好巴闭啊！呢个学霸嚟。 冇错， 今日又考下大家吓各方面嘅知识多唔多啦。不过有啲嘢都可以靠撞嘅，冇乜所谓啦。 我唔靠撞嘅。 好啊，第一条 要撞嗰啲你都唔撞系嘛？ 春夏秋冬， 佢平时靠撞，人生佢靠撞。第一条 文学识 呢个咧系生物知识吓，即系唔需要有啲咩嘅唔好嘅谂法啊。首先呢一条问题关于猫仔或者猫公啦。 OK。 雄性嘅猫啦，佢哋嘅阴茎嘅，到底有啲咩特别咧？以下四个有一个唔系正确答案，有一个唔系正确答案。好啦，猫公嘅阴茎第一比较短，唔容易睇见。第二上边长有百几支嘅小倒刺。第三经常保持向前，即系个头嘅方向。第四竟然会有一截阴茎嘅骨喺佢嘅阴茎里边，到底边一个唔系正确嘅答案呢？两位。 倒刺， 唉，倒刺，因为唔系 嚟先有啊嘛。 我想问一问，Tiffany， 呢个三向前， 耶， 嗱， 绕转弯， 嗱，咪 Tiffany， 你肯定，你系咪撞噶？你系咪撞？你唔知嘅系咪？ 睇下咩 Eric 咯，不如。 不如我哋问埋我哋， 系 我哋 Eric 啊 ，Doctor Eric， 你估咩啊？你估咩啊？点啊？ 佢估四啊， 三定四系咪？一系三，一系四，一系三，一系四。 讲咗唔可以改嘅。吓， 唔系我问下啫。 唔系我讲 啊， 啲乜嘢啊？ 因为我听咧，二系狗仔先至系咁样嘅。 我听， 我再 讲 一次啊。第一 嗰度嘅， 第一比较短，唔容易睇见。第二上面有小倒刺。第三经常保持向前，即系个头嗰边嘅方向。第四里边竟然会有一截阴茎骨头。 我拣 boy 啦，都系撞嘅啫。 我都会揀 boy 喎，因为我系 条脷先有倒刺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梳毛啊嘛。 No， 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我研究猫错，就系你知唔知点解佢啲倒刺有咩用咧？就佢食鱼嘅时候咧唔会啃骨， 就是靠嗰啲稻子啊。 我就知佢我哋疏毛， 系啊，搵地疏毛同埋搵地。 所以你哋咧，你读真系读多啲书啦，唔该你哋啦，你唔好搬嚟我冇用噶。 我一路我都唔肯定啊吓。 你搬嚟我考第一，咁又如何？我未讲完。 就算佢讲，我都唔信。 系真系啊！佢食鱼点解唔啃出？你有冇见啲猫鱼啃骨啊？ 我真系见过， 我真系见过， 我真系见过， 唔系讲笑。 因为咧，以前咧，我诶屋企啲老人家，即系我嫲咧， 系啊， 佢唔系俾猫粮，以前冇猫粮， 对啊， 就系俾晒啲鱼食剩嘅，人食剩嗰啲鱼骨，啃到佢咔咔声。 真心系。我哋仲諗過就係，我哋係咪應該送佢獸醫嗰啲診所添？ 唔好俾， 因為佢 魚骨佢哋食， 冇錯。 你唔好諗住佢係魚一定，佢阿媽一定食識食魚啊。 其實貓唔係中意食魚嘅，亦都有聽過。嗯，其實佢只不過中意食肉嘅啫，唔係話要食魚嘅。 唔係佢導致係真係方便佢即係整走啲骨。 貓嘅脷咧有嗰啲鈎，佢哋叫倒鈎仔，大家都知噶啦。不過我嘅認知就係梳毛嘅我嚟， 我都覺得係。嗯， 好，你揀 B， 喂， 即係你覺得呢個唔啱嘅， 係錯嘅。 Tiffany 是 C 啊 ，C 是乜嘢啊 ？C 咧就系经常保持向前的方向， 经常保持向前方向一定噶啦，马英哥， 向下都得噶，有时咁样向下都得， 系啊，向尾部都得。 经常保持向前的方向啊，唔系，而家梁博士要我哋拣， 系咯，佢系拣一个 唔 系， 唔系， 我都系拣道前， 系 咯，我拣条脷，算啦。我还是可以有条路。 好啦，就 B 啦，唔改唔改。 系咩 ？Tiffany 系 C， 我即系我同埋小强系 B，Tiffany 系 C。 有道歉。 有冇人有冇答啱？ 恭喜 Tiffany！ 哇，佢有冇搞错啊？ 嗱， 点 解你唔识嘅？ 网上有一个称呼啊，对于猫嘅佢音劲啊，系叫狼牙棒啊。有百几支嗰啲倒刺嘅，由第七个月开始发展，但如果阉咗咧就唔会啦。 真的吗？ 家中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么？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同样放我，难如初亦能和好消息，多年怒火以后说起他，越掉大温许不再难过，他的罪中出身的我。 关心完的这首原谅的力量去到晏昼12:19的了，好了，跟着又来了、啊、你又知不知道 理财女， 理 财女啊， 理财女是 吧，理财女 好带住啦， 刷牙是没有用的， 有用的看看刷哪个啦， 我不是刷牙，这是事实来的， 刷牙是没有用的你知道我对你特别用心和严厉的， 我不用怕，你 不用怕，不过以后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我想即可能真的要撞，因为未必真的会知道、嗯啊、 我叫博学， 真的、啊、对于香港的地理 你叫博懵啊 你怎知道我真名 你叫博懵莫才啊，不是博学多才、啊、 但其实真对于香港的地理或者是地方的话，你们了解多不多？ 不多 OK 是吧，都 OK， 最南就是蒲台岛， 是呢，还有呢、嗯、最北呢， 中間是大埔 啊，好犀利 喎！啊，即如果你攞個圓規咧，大埔係啱啱個中心點， 啱啱喺中邊，誒、喺中間嗰度，係咪？ 冇錯。 好啦，嗱，以下落嚟嘅話咧，其實想話俾有四個地方名， 四個地方名， 係啦、 啊，有真有假， 其中只不過有一個係真實存在於香港嘅、嗯，究竟以下邊一個先至係香港嘅地方名咧？ 唐波洲一定係。 系啊，我就觉得你嗰次嗰个唐波洲嘛， 选择，但系其实啲地方名咧都几咸湿嘅，听住啦吓。 系 A 龟头岭 ，B 牙签崖 ，C 吊西桥 ，D 菊花洞。 喂，你真系严肃啲啊，两位，做乜嘢事啊？你哋 我严肃到不得了。我而家笑都冇笑， 即系喺度谂啊！你明唔明啊？ 我完全冇笑，系你个人严肃， 系真正存在 你个人啦、啊。你个样型写住个咸字，后面写个衰字。 嗱，李才女就即刻问你呢条问题， 我再嚟噶，不断讲十次。 边一个系香港嘅地方名？真实存在喺香港啊 ？A. 龟头岭 ，B. 牙签崖 ，C.吊西桥 ，D 菊花洞 ，A 我都估 A 龟头岭、 嗯， 好问埋我哋个 嗱，今次系估有噶嘛？ 有 系 啦、 okay ， 正真真正正存在于香港嘅一个系，有冇人 A？ 个个都估 A 喎， 个 个都 A 喎，系咪？ 系、 哎、 啊， 系 系全部都啱晒嘅嘢。 系咪边个改噶啲咁嘅名？ 唔系佢应该系个。樣似啫，即係好似太平山頂咪就龜向下行嘅。 喺邊度嚟㗎？呢、這個地方 嗱，正係想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是、真係有呢個叫做龜頭嶺嘅地方咧，係位於南涌嘅一個最高嘅山頭。佢喺隔離嘅話咧，就係由八仙嶺山脈。 哦， 係啦，喺嗰邊嚟嘅。咁而咧，佢側邊嘅話咧，亦都會有呢個南涌嘅郊遊徑，係由呢一個嘅叫做丹竹。坑连接去到咧呢个南涌嘅沿途风光好靓，咁、嗯、其实佢个顶嗰度你上到去嘅话咧系可以360度咧系全无阻挡咧，系可以望晒譬如话黄岭啊、南山啊、仲有就系海贝岭啊、鹿颈啊、沙头角啊、麻雀岭以至深圳嘅大小唔同等等，你只要上到去咧呢一个地方咧， 即系去到龟头岭， 你又可。 就会睇到咁多风景啦， 你又可以见到 咁、哦、应该改名叫龟头靓啊， 靓 啊， 啊，一流啦、啊，龟头靓 啊， 啊，全部系全中啊， 呢啲嘢 同学， 同唔过我手指辣 OK， 好，玩埋阿马老师嗰条先啦，攞埋你嗰条出嚟啊， 冇错。 嗱、啊，我哋呢啲咧真系好正经、好严肃嘅， 系。 长知识， 我知道举同吹嘛，上次 系咯，唔系 佢两公婆冇噶啦嘛， 冇啦嘛，唔好再出现啦嘛， 佢两公婆走咗， 问齐你啊嘛， 系啊， 烦啊，我连咗两个礼拜， 系啊系啊，嗱、啊，话说喺荷兰咧，而家法例 法例 规定咗噶啦，警车， 嗯， 为咗小朋友，即系如果小朋友事咧，上到警车安心咧。指定要摆两样嘢喺部警车度嘅， 嗯， 即系就算冇小朋友都摆定喺度， 摆定喺度，因为如果 预防有小朋友遇事， 上 去佢 会俾佢 上 去 系啦， 安 心 啲， 冇错啊。 A 嗱，第一个答案系啱嘅。A 一架车仔，一个洋娃娃。 嗯。 B 两部小朋友嘅单车，你知啦，荷兰系单车国，摆定两部单车。C 两只啤啤熊。D 两块波板糖。 嗯。你啲声好核突啊！你嗰啲 波板糖咯。 其实 波板糖唔一定有声 嘅啫。就算我答错，对于我嘅生命有啲咩遗憾咧？ 咁咪撞。 我想问你， 我今日想问阿 Tiffany 比较旺，我想问下 Tiffany 你估咩？ 你唔好逃避， 佢冇听啊， 佢 连 听 都冇兴趣啊。佢对你嘅问题 做得好， 你下个星期唔使， 唔使咁早 饭。佢完全一到你问，佢即刻执嘢啦。 嗱， 收埋晒 喺荷兰啊。即係有啲警車，佢為咗咧，即係如果小朋友遇事咧，上下警車咧，令佢哋安心啲咧。A 就擺指定要擺兩樣嘢喺度 ，A 要擺一個玩具車仔同埋一個玩具洋娃娃 ，B 係兩部小朋友嘅單車 ，C 就係兩隻啤啤熊 ，D 就係兩塊波板糖。 你冇扮只舐舐舐舐聲嘅，係啊，啲病翻 食波板糖嘅啫，去揀啤啤熊， 啤啤熊啊。 嗯，我哋错唔到啦！我写大答案喺度，哇！你真系做埋呢个咩？ 佢唔系装你 狗狗咩？ 佢起起身啫，输下只脚啫。 我想追翻你个问题， 啲乜嚟？ 啲乜嚟？三，佢话 佢话啤啤熊。 喂，我估一，我估一。 你估系一架车仔？ 点解咧？因为一架车一个公仔嘛，因为你可能 男 童女童 嘛， 我纯粹系咁估咋。 我觉得呢啲地方已经唔分男女噶啦。 系啊， 波板糖， 你拣波板糖。 永远永远嗰啲，嗰啲睇医生嗰啲都系噶啦，成樽糖咁样摆俾佢咧就开心噶嘛。 学霸 三六都系神， 去拣三，啤啤 熊。三系即系咩？啤 啤 熊，两个啤啤熊。 阿腾咧，阿腾佢哋嗰组咧。 C 都系 C， 我改跟 C， C， 你又改 C 啊？ 我改 C， 好， 答案就系 Tiffany 系长胜嘅， 哇，唔使玩啦， 系两只啤啤熊， 犀利啊， 好嘢， 喂，今期落坐开咩？喂，唔该你俾嘅， 佢连续两个礼拜啦， 连续两个礼拜，真系 啊， 你读咩书噶？ 好啦，翻嚟有点唱嘅时间，电话系咪18723888？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魔，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要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越含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得 主角光环啊，洪家豪嘅呢首歌曲，十二点二十九分听紧《风骚快活人》，我翻嚟咧就会有十二点半嘅点唱嘅时间噶啦。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49%嘅，非常之干燥啊，所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今日天气干燥同埋系天晴啦，吹和缓嘅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未来数天仍然天晴。咁呢个周末咧，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啦。OK， 先交俾新闻部听咧呢个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点唱嘅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寻日举行嘅内地同香港专家对接会议系重要里程碑，并且好有建设性。特区政府已经非常努力去实现同内地嘅免检疫通关，并取得良好进展。林鄭月娥透露，內地專家已確認本港現已具備通關條件，但她說通關要逐步有序進行，下一階段要做兩項準備工作，其中之一是健康碼，相信創新及科技局下星期可以公布詳情。另外亦要擬定通關初期每日配額、港人到內地要符合的條件，以及使用哪個口岸等。林鄭月娥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主辦的一個有關大灣區活動致辭的時候又提到，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下的連接洪水橋和前海的新鐵路，以及部分口岸優化並實施一地兩檢，都有助促進大灣區人流。港澳辦副主任王柳權表示，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不會改變，有關政策是中央基本國策，實施25年以來廣受歡迎沒有變化的必要和理由。王柳权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主办的大湾区论坛上，以视像形式致辞时指出，一些人对于香港国安法的担忧是不必要，强调不论是制定香港国安法定是完善选举制度，都不是中国独创，是国际惯例，针对的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事实证明，因为中央采取了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措施，香港先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回复安全稳定和公平自由的营商环境。王柳权又说，香港的优势地位不会改变，相信这些优势是内地城市不能媲美，任何一个城市都取代不到香港。本港私人住宅楼价连跌两个月，租金就结束七个月升势。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十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94.8，按月跌幅加快至到近 0.9%， 按年升 3.5%， 今年头十个月楼价累计升 3.9%， 其中中小型单位楼价连续两个月下跌，十月按月跌近 0.9%， 大型单位楼价按月转跌近 0.1%。 数据又显示，本港十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182.9， 按月跌 0.3%， 按年升 2.6%， 头十个月累计升大约 3.6%。首宗港區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罪成，判監九年。他就定罪同刑期提出上訴，案件在高等法院進行指示聆訊，聆訊排期至明年3月22日至23日進行。代表唐英傑的資深大律師郭兆銘表示，上訴理據包括原審法官誤解部分證據，以及忽略部分證據重點，希望向法庭呈上3至4名證人供詞，包括警員和原審控方專家證人，並在聆訊上播放一兩條影片。唐英傑在去年7月1日回歸日，駕駛插有標語旗幟的電單車衝越警方防線並撞到警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下星期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3点，系跌526点，成交金额6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7点，跌3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3.4跌14.4，美团263.4跌10.8，阿里巴巴131.4跌4蚊，盈富基金24.38系跌5.4。快手91.8跌6.05，恒生中国企业87.48跌0.9，友邦保险84.95跌2.55，小米集团19.2跌3.8，中国平安56跌0.3，保利协鑫能源3.11跌2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7，日元114.6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幣6.392，英鎊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679點，跌819點。港金現價報16,72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7.79美元，賣出1,79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体坛123。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 11月28日星期日，将直击男子花剑四强之决赛。重点运动员包括东澳男子花剑队代表张家朗、张小伦、蔡俊彦、吴乐宏。 港台体坛123，香港公开剑击锦标赛主持徐家乐、黄赞，星期日傍晚，港台电视32台直播。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人最后嗰半小时吓，24度气温，相对湿度50%嘅，咁啊电话里边已经有朋友等紧噶啦， 冇错， 陈太， OK， 陈太，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 你好啊，陈 太，随便坐。 首先好多谢你们三位咧，带咗好多心思咧，帮我做咗好多故事啊，正能量啊，好用心去演绎嗰啲故事，我哋听到好开心咯，即系吓、啊，好欢乐，真系好开心。咁、同时咧，咁我同埋 Tiffany 啦，我都好多谢佢俾机会我打到个电话。咁 佢好开心啊，而家 扭下领下， 跳晒开心舞啊！ 系我个仔咧，就系、是、今个星期日咧，我仔廷熙咧就40岁生日。 系 咁，亦都系同时我哋两公婆结婚44周年。 同一日啊！同一日、啊， 同一日，同一日系啦。 太开心啦！开心。 系咁，我老公咧上个星期咧亦都系生日嘅，我打电话但系入唔到嚟啊，咁变咗咧，咁啊今日又有机会打到嚟啦。咁咧同埋我一个朋友相识咗超过45年，佢就系叫做丽华，咁佢今年系65岁生日，12月3日嘅，系咁系啦。咁我都好希望咧香港嘅疫情快啲过啦。咁、啊想去旅行嘅人咧，我先生系好想去旅行嘅，咁我希望疫情过咗咧。佢又可以去內地咧遊山玩水啦，咁係啦，仲有我仔海迪咧，佢做嘢都應該都好辛苦嘅，我都希望佢能夠。 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 嗯 啊、真系最后好多谢各位俾个机会我讲出我想讲嘅嘢。 嗯，唔好客气，多谢晒你， 恭喜晒， 继续支持， 系、 啊、大喜喜啊！呢啲 点系啊？幸福摩天轮啦，咁唔同嘅角度都系睇到，就算几唔好都好啦，好快就会过咗噶啦。 系 咁啊，变 咗系啦，全部香港人都希望大家都好开心咁每一天咁样生活啦，包括各位主持人啊， 多谢 各位， 多谢晒， 仲有精灵嘅李丽蕊啦，精灵蕊真系噶，同埋你三个咧个。化学嘅作用咧，好开心噶！我日日都听你哋嘅节目噶。 嗯，好， 多谢陈， 多谢陈， 都要赞你。我觉得你系一个好好嘅妈咪，亦都 系 一个好好嘅太太， 真系噶，多谢晒，多谢晒。 你都要加油努力啊！咁所有你身边嘅朋友咧，系咪就系大家都开心心，最紧要身体健康， 冇错啦， 齐齐整整啊！嗯， 多谢晒陈太， 多谢 陈 太， 多谢晒， 恭喜 晒。另外网上都有很多朋友今日都有留言嘅，包括有玉平冤袁玉平咧，佢话咧，玉玉唔好太伤感啊，我爸爸都离开咗我14年啦，你要努力加油。 知道。 另外四万就话咧，玉玉我好感动啊，今日听你嗰个老妹妹日记咁样，希望你亦都继续保持开开心心啦，咁样。同埋咧就有一位叫 Lee Fong S Zhang 啊，唔知姓李定姓庄啦，点唱俾每一个人听，仔女同爸爸妈妈要经常沟通，互相体谅同珍惜吓。另外 Catherine Lang 咧，佢话嗱以后咧唔好太高调闹小强啊，不过哇呼佢就系得咁样，跟住阿马小强闹人啊，我揾律师告你啊，吓到阿 Catherine 啦，吓死我啊，我以为真嘅添咁样，佢系成日 up 呢啲嘢噶， 边有律师接佢个 case 啊？ 我有个朋友佢嘅名字就叫律师，点 啊？陈李张王何律师啊嘛，系嘛？陈张王律师行啊嘛， 三言律师啊嘛，我叫五言律师、七言律师啊嘛， 好唔好？ 同事拜轻俾你两个， 我一啲都唔惊。你有啲乜嘢你同我律师讲？ 阿 Rita Fong 都话啦，若若多谢分享心路历程，好好保重。仲有一个叫 Wu Chow Man 啊吓，佢话我系马来西亚嘅客家佬，曾经有一次咧，唔知边个节目听过有客家婆呢个环节，收尾冇咗呢个节目，拼命咁揾，终于揾到呢个节目啦。而家听开好开心啊！希望咧点只歌咧俾阿马黏黏听。佢话咧两位主持人为咗节目效果嚟踩佢嘅啫，马黏黏加油咁样样就咁咯。 系啊，马黏黏加油。有嘅就俾人哋踩得冇 错，踩得开心啲， 伸块面过嚟， 阿云一笨， 唔踩你，我唔姓李。 好，幸福摩天轮啊！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 看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狂跳轻松。 喺呢个幸福摩天轮，我哋见到马老师倒吊咗喺度。仲有一样嘢，揈下揈下，到底嗰日揈下揈下， 你点解可以咁读嘅？ 冇错，仲见到佢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呢个亚福摩天轮，唔系幸福，系亚福摩天轮。 冇错，成个摩天轮净系得佢喺度吊喺度。 亚福。冇错，因为佢嘅生命线流连喺个摩天轮，咁就拜拜。系咪一个最好嘅周末礼物送俾你啊？ 唔好咁啦，咁样多啲，屈手屈手。 你可唔可以帮我执翻眼镜？ 呢条布类似底裤系咪你？ 唔系，我嗰条系粉红色嘅。 你千祈唔好啊！如果你唔喺度嘅话，我就冇人落水。 喂，好啦，接电话啦，玩完啦 ，OK。好，电话里边有。 李小姐， 喂， 李小姐， 李小姐， 系咪 讲 得啦？ 系啊，讲得啦。唔好意思啊。 你好啊， 主持好， 你好啊，李小姐， 我哋好唔正经啊，唔好意思。 我第一次听风骚快活人咧，就系零五年嘅九月就嚟呢间公司度做，咁我同事就介绍我。 零五年啊。 是啊，所以我记得05年9月嚟呢间公司，因为以前间公司唔俾上网听嘢嘛。咁但嚟呢度我同事就话你听呢个节目啊，好好听㗎，咁跟住又嗰时听。跟住后咪就由于主持人转咗啦，咁所以就冇再听啦。 咁几时再听返啦， 几个月前咁就听返。哎，原来你又最主要张张啦，阿瑞瑞就之前我又上网听你另一个，咁但系我都系好中意听张张同埋瑞瑞咯。 系啊， 咁你都就未听过强强嘅， 冇中意我真系冇中意我。 原来你三个咧个化学作用系咁好， 嗱应承我唔好中意我 ，OK 收声， 唔好中意你啊，好啦，冇噶， 听到未啊两位， 你未听 嗰下咧系我好开心噶。 好识讲， 即系好到位啊！我觉得张张台瑞瑞讲你咧系好到位， 唔系因为佢太多嘢可以俾人，太多嘢可以俾人踩咯。你明唔明？ 啊、 即系我哋系冇技巧嘅，但系一样嘢咁容易俾人踩，随时都揾到位踩，系咪先？ 唔踩唔舒服， 唔踩唔舒服。即系你见到地 李小姐，你老细揾你。 我老细喺美国， 美国喺美国， 嗱又永远都系开口咁着你噶喎， 系啊，但最主要咧就系好似我先生一讲句嘢咧，我个细女咧就系好多时就系好似阿张张或者阿瑞瑞咁讲咗一句咧，我先生系无声出嗰下咁，好似咯。 你有冇谂过你先生嘅感受？ 诶，冇嘅，佢都系点解个女咁嘅咁咯？ 不如咁样啦，我俾小强个电话佢等。你个老公同佢倾下偈， 分两 辅导啊， 分两 啲戒酒会咁样， 冇错冇错， 辅导辅导， 系 前世情人都系咁噶啦，冇乜讲， 系啊， 女 女 咁锡个女， 咁啊 good 啦， 系啊，有瑞瑞你放开心情啦， 知道，多谢， 我都知唔系咁容易， 明白， 度过嘅 系。 好， 有心有心， 系啊， 大家大家嘅系啦，支持我收到晒， 系啊，帮你做下节目。同阿小强倾多啲咧，你会开心好多。佢以前好反驳能力咧， 佢有时好怒气 嘅，好多嘅。即系我觉得， 你自己都笑， 好怒气 嘅，好多嘅。即系我觉得， 你自己都笑，你讲你句都笑。 李小姐去叮饭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叮饭。 一点钟先去叮饭食。 好，咁咧点上名单啊，李小姐。 有啲开心嘢 啊！ 是啊，咁就一个即係相识咗都好多好多年嘅旧同事啦，由我哋十几岁开始做同事，大家一起拍拖结婚生小朋友，佢个仔同我个大女就相差一个月咁样。咁啊，听日系佢嘅生日，所以我都喺度好开心咁祝阿诗诗生日快乐，希望佢可以做到个风骚快活人。 好 哇，正啦！ 有冇谂住将自己个女嫁俾佢个仔啊？ 系啊，冇啦，佢个仔有个好好嘅女朋友。 咁啊，点啫呢啲嘢？ 仲有边个添啊？我想问你 先。仲有一个系嘛？ 咁你系啦，另一个就系我最尊敬嘅五嫂 Tammy， 就廿八号生日。 嗯， 系啊， 祝佢咧身体健康。 最近有啲唔开心嘅嘢，都希望佢系放开怀抱，开开心心。最主要就系都想再讲多声，佢女好锡佢嘅。 嗯。 咁希望佢呢个生日都过得好开心啦。我亦都希望佢可以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好，多谢晒， 多谢晒你 三位主持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大 家咁啊！ 礼沙只是一幅画，如何艳压天下？王朝爱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她？梦露若画壮重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锦上添花，教你当真惊。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颠倒众兽，摧毁不费手，你做我的迷。 叫 Carmen Long 啊，佢话咧早晨啊，三位，我叫 Carmen 啊，我听风骚发文咧，虽然唔算年资好长，不过都系由做女睇佢结婚，而家仲多咗个名叫温太啦吓。今次系结婚之后咧，第一次点唱，希望可以读出啦。点咗俾老公听，个名叫 Alex 啊，11月27号生日，老公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愉快。点唱埋俾我妈咪啦、苏外母、大家姐、琪琪、老爷奶奶、温馨家族同埋刘氏家族听啊。婚前婚后咧，大家都锡我哋两个嘅，多谢晒。咁啊，另外有位朋友咧叫 Kenny， 想点唱俾我哋听，因为咧你哋笑声我每天嘅正能量啊，希望咧我喺度听到一百岁咁样样、 好啊，一语咁话。 好啦，电话里边 有 阿敏 ，Hello， 敏敏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哋好，非常开心啊，听你三 个，多谢， 好精神啊，你哋啲声， 系啊，听到你哋三个更加提神， 正啊， 点唱啦？我个表姨生仔喺外国嘅，佢都系十一月生日，叫 Pinky 嘅，祝佢生日快乐啦，一家都生活美满，同埋身体健康啦，咁同埋趁阿 Tiffany， 多谢 Tiffany 接咗我出， 嗯。喂， 繼續啊！咁你哋以前主持咧，咪會將啲歌詞塞入啲歌度嘅、 啊？ 我就 verify 翻，想問一下係咪曾經你哋塞過歌詞咧？就阿學有啲歌咩夕陽咩大牙冇了，下爬冇了，擘大口第一撐笑，係咪你兩個作家？ 應該唔係。我记忆中唔记得， 哎、 记忆中就唔记得。 唔系你，例如专系做埋啲无聊嘢嘅，系咪你啊？ 应该都系我。 如果系啊，系啊，好似系你哋把声，但我就记唔起系咪你哋，因为 你好多歌嘅。 主持啊嘛，系咯。 嗯，系。 哦， 系咯，系啦。咁 讲真，我就冇乜 记忆中就 记忆就 系 噶。 OK， 好啦，系啦。咁同埋都想借你哋。 慢慢， 突然间大家戴紧口罩啦，但有啲人喺街咧打乞嗤嘅时候咧，要歪低个口罩或者咳就歪低就唔需要咯。个、口罩就系 protect 大家噶嘛，咁都想大家都注意一下个卫生咯。 好，知道， 好好嘅提醒吓、 啊。另外咧，你点唱俾边个听啊？ 阿表姨生仔 系啊 ，Quincy 啊， 佢细嗰阵时中意王菲嘅，不过而家喺去咗外国大咗啦，咁同埋阿姨又冇鬼用啦，唔记得佢当年中意咩歌啦，咁啊点翻阿王菲，好似当年出道嗰首《无奈那天》，如果揾到啊揾啦，揾唔到都完全明白 好，多谢晒， 多谢 生日快乐，拜拜。 好啦，咁另外啲代读嘅就係何太啦，点咗俾仔仔 Henry 啊，下个礼拜生结婚，祝佢哋呢 Henry 同埋 Vince 新婚快乐，白头到老，携手走向未来。 系，跟住有个好朋友 Galax 点唱俾佢好朋友听，不过我骑劫咗佢，就係点俾我心里面最重要嘅 man 听。 系啦，另外仲 有佢哋生日快乐。 啊，生日快乐 ，OK。咁仲有 Amy 啊，咁其实呢佢就话呢希望可以呢就係送俾自己喺11月30号生日同埋五位即将会生日嘅朋友，都同佢哋讲声 Happy 再一次多谢大家，系支持我哋每一日十点到一点钟，今个礼拜完全送晒俾大家噶啦，希望大家希望喜欢啦。有位朋友佢好感恩啊，吓阿 Kenny 佢经常听到自己喜欢嘅节目，亦都多谢阿 Kenny 咧，系每个礼拜每日任何时候都听住我哋噶。 嗯， 送埋俾佢听啦，阿 Kenny 好，好啦，要讲声拜拜， 拜拜， 执翻我书包。 停留在某一天，但愿能弥补你诀别那段，对你痛哭多一片，多一次缠绵，令你发现我在煎在讲